各位听众晚安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，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，我是主持人游。嗨，各位，是不是很久没见了？我觉得我最近无力感蛮重的，就是包括现在这一份工作，我觉得我自己有问题，但是找不到那个解决点。打个比方好了，很多人游泳会游得很大力，但其实呢，游的大力并不是最好的方法，也不是最快的方法。有一个技巧性之后呢，你就会越游越快，越游越顺。所以在你还没找到那个技巧之前呢，你游的再怎么大力，再怎么努力，你都还是前进的很慢。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就是除了从事那种比较需要逻辑思考性的东西，比较没有什么问题。其实我一直告诉自己说，就是如果这份工作没有要继续做的话，我应该就会回去帮家里这样子。反正我在别人的电商底下都做不好，那就去我妈电商。这样子讲是害自己家里吧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最近很杂乱。我才刚算是面试回来嘛，我觉得蛮莫名其妙，就是我突然被找去面试。那我后来就跟他们那个通讯处的老板聊了很久，我很感谢他跟我讲很多，但是我认为不知道哎，我现在就是其实有点犹豫，可是我又不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会有一个坎过不去。我认同保险，我非常认同保险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风险先买好，就是所谓的保障，这个我非常的认同。我也不会讨厌我朋友，或者是讨厌保险业务员，但是可能基于我现在真的没钱，所以就是保险业务员就是来找我的话，我还是没有办法跟他签任何保单。然后我觉得我会排斥的点，不知道，我觉得就是还是会不喜欢，但是他其实就有跟我，就是那个老板其实他跟我讲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认同。他就说，凭什么我们这些有目标的人要活得那么辛苦？我就觉得好有感哦，因为我记得就是在我刚出，因为我一直以来除了日租套房那个工作之外，其他的工作就是都很不稳。在我很不顺的时候，我就记得我大学同学就是跟我讲过说，那他无心的啦，那个女生真的是无心的，她就是一个口直心快的女生，她真的无心，她不是坏人这样。他就说，为什么我们这些大学比较混的人好像出社会之后过得比较好啊，那些好像大学很认真的人就是出社会之后就是都会有点不顺这样。其实我听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点受伤啦。其实换一个方面想，他其实讲的也没错，老实讲啦，有目标的人感觉好像是比较贪心，可以这样子讲吗？应该也不是说不知足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要什么，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达成那个目标，导致于就是路途上会一直冲撞。但是没有目标的人好像就这样就好。我其实并没有说不认同那些人，我觉得其实他们那个也是一种能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有一个高中闺蜜，真的是很好的，就是从高中到她都会陪我去戏剧营啊，陪我到处去玩啊那种。可是她其实在她心中，她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她就是把家人放第一，所以我其实也不太会去打扰她，除非她自己来找我。她就是周休二日啊，在银行上班，那男朋友也是就是行员，这样就是两个还不错，然后也很恩恩爱爱的。然后这个也是她追求的生活啊，我觉得她达到了，我觉得很好。然后总而言之，就回到今天，就是我去找那个老板。那他就说，凭什么我们这些有目标的人要过得那么的辛苦？这个其实他也是他一个话术啦，我自己知道，但是我就会觉得说，对啊，凭什么？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听完这一集 podcast？ 你知道我那一天才跟我朋友分享，他就贴了一篇文章，漏漏等的文章给我，他就在讲说什么他失业的时候啊，怎么样，然后到后来哦，他的结尾就是，总而言之，你待业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是在出国度假吧。虽然我没有这个钱可以去出国度假啦，但是呢，相信就讲了一个很笼统的结尾，然后他前面就是完全就是在抱怨自己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多慌张、多不安，就这样 ，Let's go。我看完之后，我就回我朋友说。我看不懂他在打什么，他这样也可以当这个，就是算蛮红的一个平台。我说他这样子也可以当编辑哦，那我去当一下好了。 但是自己这一集 podcast 感觉好像也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好像不知道大家不知道重点是什么，但其实重点就只是我现在想 complain， 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啦，我觉得我现在好人生好没目标，而且我超嗜睡、欸。我以前是可以冲，就是12点睡觉，然后6点起床开始剪片，然后开始很拼。我现在没办法，我就是绝对会睡到最后一刻那一种。不行，不可以这样子。而且我就是连健身啊，连运动的动力都没有啊，这是借口。没有，我就真的很没动力，我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还是大家就有什么好的工作，你们赶快推荐给我，还是我去签国军好了。好啦，大家就是如果现在大一，因为现在好像真的就是我自己凭想啦，就是光那个 KKday 的500人这样出来之后，哇塞，就是市场多饱和啊，而且 KKday 的人又不是说不优秀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近况，就是跟我今天听到一个很感动的话。他就对，那个老板就说啊，我们一定要消耗掉我们所有的能力跟热情之后，我们才能去完成我们的梦想嘛。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说你30岁之后一事无成，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就是哦，你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。还是说你要先就是有一笔资金，或者是你是有把正职或者是什么的工作做好，然后呢你再来完成你的梦想，就是你至少有一笔资金。他就这样子讲，我好像花太多时间在影片上面了。没有啦，不是那个影片，是 Netflix。 就是我教练就说，你明明就很多时间思考啊，你干嘛你就不要再看影片了，这样。我就好啦，好，对，我最近真的太浑浑噩噩，细心喊话之后心情好像比较好一点点，但是我到底要去卖保险呢？好，这个问题就让我自己就是思考，跟就是这个问题就让我自己来烦恼，我不想要带负面情绪给我的听众们。但是如果你们有负面情绪或者是什么，你们真的找不到那个的话，你们可以来找我讲啦，就是我会尽量的给予协助，即便我自己是一个很负面的人，就是努力大家一起支持扶持，这样向上。我觉得这个年代要就是自靠自己一个人真的太难了。我们包括就是也会找很多就是合作厂商啊， blah blah blah， 就是新创公司基本上都会互相扶持，这样在现在这个年代真的要自己就出来搞一个什么东西，其实真的蛮难的。好啦，那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靠北啊，我都每次会讲到我每次频道跟影片都会混乱，但是我的那个 podcast 总结吧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有什么样就是负面情绪的话，都可以写信告诉我哦。我是由，我们下周一晚上见，拜拜。